喂，大家好啊，好炎热啊，咁啊热啊，咁啊好兴啊，好辣啊，咁啊开始我哋呢个暑假啦。咁咧就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好多细蚊仔放咗暑假啦。咁啊，今日我哋讲咩咧？就有少少切身啦，啊唔知切边度啦。咁啊问题就系话呢个暑期工陷阱啦。咁啊，大家细个都有做暑期工啊。咁我有幸我做过一年暑期工嘅，但系咧嗰时我哋就做工厂嘅。即係去我好近啦，我住黃大仙區啊，不過拆咗樓搬到屋啦，唔好走嚟尋仇啊。咁咧就我住黃大仙區，咁最近咧就去翻呢個新蒲崗，咁啊再遠啲就去呢個觀塘嗰啲地方翻工，有地鐵啦嘛。嗱我咧就唔算太老餅啊，我中中地啊嚇。咁啊今日咧就都有啲啊曾經做過暑期工嘅人咧，就同我哋 share 或者聽下佢身邊朋友啲故事，有啊羅莎啦 ，hello 咁、啊、另外仲有阿莎莉啦 ，hello 咁啊咁我哋而家三個年齡層都有啦咁啊身邊啲朋友啊或者啲啊叔伯兄弟啊姨媽姑姐啲仔女啊咁啊有啲咩遭遇啊莎莉講講啊， 我有做過都幾多暑期工嘅，因為中午嗰年就試過做嗰啲街頭嗰啲 sales 啦，嗰期都幾得意嘅，想都直情係想賣雜誌嘅，咁佢即係嗰間公司係想賣雜誌。 买咩咧？ 佢系咧买一个类似系membership 咁样样嘅形式嘅嘢啦。咁佢就揾咗好多餐厅啦。咁然之后你拎住呢张卡咧，咁你就话即系去嗰度就有折嘅。咁 哦，惠食卡 类似系咁嘅嘢啦。咁佢嗰张卡咧就60蚊嘅啫。咁只要佢就话你一年用够三次，下一年佢就 auto auto 就 renew 噶啦。 咦？咁似我知啦，佢曾經揾嗰個女仔明星嚟做形象，係咪嗰間啊？ 唔係嗰間，因為 另外一間啊。 嗰間應該據我所知，好似就一個暑假到就收咗皮㗎啦。 哦，佢有本， 佢就話一世通用咁，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試過攞嗰張卡去嗰啲咩糖水鋪啊，嘢出名賣嗰啲傳統嗰啲糖水啊，或者某啲餐廳啊，一去到佢見到你有嗰張嘢咧，佢就俾折你咁咯。 係啊係啊，類似係咁咯。咁其實咧都抵，即係都抵嘅。如果你話你真係用嘅話咧，其實嗰件 product 咧，即係其實同傳銷一樣，件 product 本身係冇問題。有問題嘅係嗰啲人 同埋手法問題。 係啦，點解咧？咁因為其實嗰間公司咧就請嗰班人咧就係好，即係請啲妹妹仔咧，即係專門請暑期工，請啲妹妹仔好後生嗰啲啦。咁男嘅靚靚仔仔，女嘅靚靚女女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咁佢哋就落街咧就孭住個袋啦，咁就去買就買呢啲卡咁樣啦。咁我仲好記得咧，咁嗰時咧有三條 team 啦，咁嗰三個 team member 咧都係嗰啲高大大靚靚仔仔嗰啲嚟嘅。咁跟住咧佢哋咧又都係即係我哋啱啱入去咁樣做起啦，就一日嗰陣可以賣，我哋嗰啲可能講賣三四張啦，好叻噶啦。佢嗰啲講緊一日賣三四十張嘅。 哇！十倍功力喎、 啊。咁點賣呢？咁然之後咧，原來佢係因為佢哋話講緊啲男仔冇靚仔，咁其實街邊都好多妹妹仔都有少少花痴噶嘛。咁佢哋咧就會喺街度咧好得意嘅，企喺對面街，跟住之後就會企喺度啦，擺好坐啦，跟住之後就有個女仔行過，佢就入佢過嚟，跟住個女仔就會唔知做咩，好似中光頭咁樣就行 查咗人緣油啊！ 行到對面馬路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就開始就 sell 佢咁樣啦，咁 sell， 咁然之後咧，咁個女仔開頭都唔係好想賣嘅，即係因為佢專門都係講緊揾啲妹妹仔咧，咁60蚊你又唔係話多人 俾得起係啦， 幫到無啦啦，仲要買張垃圾翻嚟先， 啱啊！ 咁跟住咧，咁可能啲女仔就開頭諗住耍佢哋咧，就諗住搭純粹傾下偈，識個男仔咁樣啦，咁佢就問個男仔攞電話啦，咁跟住嗰佢啲人咧係做法係點咧？你攞電話 OK 冇問題，你買一張咧，我就俾頭四個字你；你買兩張，我就俾埋我俾埋後面嗰四個字你。即係你要買120蚊嚟買個電話， 但係前四後四個字係倒轉 嘅 咯。 係啦，咁跟住佢，但係有呢個電話嘅，佢哋係有張即係有張 公司卡 嘅， 係 空卡。即係你嗰女仔喺你面前打個電話，真係打得通嘅。咁但係咧，咁係啦，咁但係咧之後你揾唔揾到人咧，就另外一件事咁樣樣咯。係啊， 但係佢都冇損失啦，攞住佢去食嘢都有折啦。 都系嘅，咁但系佢就话买多几张俾朋友咯，咁样样咯。咁跟住咧，其实都唔系话一件即系好严重嘅事啦。咁最得意系咩咧？系后屘嗰啲女仔咧见到原来男仔咁做得，女仔其实就更容易啦。 系啦， 咁佢哋咧都话，我哋呢间公司好得意嘅，嗰啲女仔咧长袖咧就变短袖。本身你开头翻工嘅时候系讲紧系恤衫牛仔裤咁样，或者可能即系咁一件 T 恤牛仔裤，长袖变短袖，短袖变背心变吊带，吊带就变粗粗，系啦。 哇！少咗 系。去到 唔系天气越嚟越热啫，七月变八月啊嘛。 后期咧系啊，去到后。 後期咧，咁嗰啲人本身係著，譬如著長褲、長牛仔褲啊，著 T 恤啊咁樣啦，就越嚟越短噶咯。咁牛仔褲咧就唔知點解又越嚟越短，就上到去變熱褲啦。跟住誒個嗰件衫咧，個女仔咧就可能著件 top top 喺個心口度啦，就遮住，淨係遮住個胸啦。咁然之後外面就著件薄黐黐嘅外套咁樣，就喺條街度 sell 咯。咁佢係啊，咁然之後直情係我記得係上過某本雜誌咧，咁就係講話啲女仔即係呢間公司就請咗呢班妹仔翻嚟，即係著到咁小布喺街度 sell 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佢本身唔係明文規定呢班女仔一定要咁樣著嘅，咁只不過係嗰班女仔為咗去即係 為咗銷售額， 係啦，為咗去有銷售額咧，咁然之後佢哋就咁樣著。但係其實講緊要$60一張，如果我冇記錯，佢一張唔係拆好多錢，好似執20-30元嘅啫。唔記得咗$10， 但 係 有底薪 啊嘛，冇啊，冇底薪㗎，冇底薪， 即係要多勞多得嘅。 係啦，咁啊小布就多得啦。 同埋佢係啦，同埋佢哋係講緊佢嗰個制度係咩咧？佢係你每日翻公司啦，你拎咗嗰啲卡啦，即係當你咧，先你話你要攞20張或者攞30張，咁佢就唔使你即時俾錢嘅。咁但係咧，你嗰日收工嘅時候咧，你翻去mark 數嘅時候，即係報數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即時俾翻曬啲卡佢，同埋俾翻錢佢咁樣咯。咁如果試過有個同事就係翻工第一日咧，個袋連埋個袋連埋張卡攞咗10張卡唔見咗，嚇係啦， 即係要賠翻俾佢。 咁跟住後屘佢冇翻，係啦，佢嗰日白做之餘都算啦，跟住佢連嗰啲，跟住然之後佢仲要賠翻嗰啲卡嘅錢出嚟，即係俾翻，即係佢仲貼錢翻工咯。跟住第二日就冇翻工啦， 真係慘啊！真係 係啊， 咁你咧，你有冇啲親戚朋友有啲咩故事？ 我反而講我自己先，我反而比較正常少少，因為嗰陣時候我翻暑期工咧就係做補習嘅，咁就係淨係翻半袖嘅啫，即係去幫手湊仔，係啊，係啊，補習社 功課輔導班嗰啲 啦，即係幫。但係其實我覺得唔係輔導咯，正常你以為係補習社，講緊補習社執咗粒㗎啦已經，咁你就諗住係會唔會即係幫啲小朋友啊温下功課咁樣，但係原來佢哋食飯都要管埋嘅，直頭我覺得 係學係 啊，俾埋餐佢有一餐食嘅，最興味即係啲粟米午餐肉咯，撈勻啲飯咯，結劇劇咁咯。 但係好普通，但係最慘係你知細路仔食飯咧，你唔係 好污糟係嘛？ 係啦，你好似做保姆咁樣湊埋佢，其實我 OK 嘅，因為我嗰都幾中意細路仔嘅，但係我覺得奇怪就係，咦？點解補習社唔係淨係對功課嘅啫咩？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喂，好似湊埋食飯啊，跟住Miss 我要去廁所，又要 咩？佢要有埋嗰餐飯食，佢先至有嗰、那個 有油水 啊 嘛。 係啊， 咁係啊，有油水同埋嗰啲阿媽話， 哇！佢收你嗰啲飯錢賺你幾多？ 哇！賺到啊！ 先煮大鍋飯。 係啊，咁所以就嗰陣時我都係做咗一個月到之後就冇做啦，因為都唔係咁咩。咁但係我就身邊有另外一個，即係我講緊佢，你可以話暑期工，但係其實而家咪好興叫做 intern 嘅，因為我個老表咧佢讀 fashion 嘅嘛， 啊做 intern 係 啦 intern。咁我其實我以前試過做 intern 咧係做捧餐嘅，咁咪捧餐都 OK， 因為佢都有錢。 但係喺我嘅意識，即係喺我嘅認識裏邊，所謂嘅 intern 應該係講緊係即係好大型嘅 NMC， 即係譬如可能講緊。譬如會計有 Big Four 啦，可能你 finance 有銀行啦，或者即係好大型嘅一啲公司裏面做即係一啲即係見習生咁，雖然你入到去都係湊四，都係擔擔抬抬做 boy 咁樣，但起碼你即係貨大公司做完之後，即係俾你實習完之後，佢會俾翻張靚仔嘅 reference letter 俾你，方便你之後畢咗業去揾工啊嘛。即係如果你係去捧餐嘅咁，我唔覺得會對你即係對將來嘅， 唔係因為我嗰時讀酒店啊嘛， 哦 okay、 因為讀酒店嘅時候，所以 intern 就會去翻酒店嗰度做。不過咧，就嗰陣時我哋有翻人工收嘅。咁但係我表弟，因為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我不嬲個 perception 就係以為咦係咪 intern 一定有工有錢收？咁但係原來我表弟係冇錢收，仲要係真係做下細咯，直頭係入到去咧係喂 design， 即係佢係做 fashion 嘅嘛。但係除咗做 fashion 嘅時候咧，有時候有啲 event 咧 design 要佢做啦 ，back job 要佢 即其實係免費勞工嚟嘅， 打雜咯，大打雜。 跟住我就好奇話問佢：喂，點解你哋 intern 而家咁樣嘅，又冇錢收？ 因為你咁樣講起，我就記得有個我有個朋友，我有個朋友個妹咧，佢又係讀酒店嗰啲high dip 嗰啲咧，跟住佢係實習咧，我唔知佢有冇錢收啦嚇，但係佢實習係去執房咯。佢係 知唔知其實嗰啲咧 係好多人驚嘅。佢話執房，佢話一又要搬你，成日咧嗰啲 床褥 你要搬起佢，將嗰塊 摺翻入去。 係啊係啊，佢話即係佢係一個女仔嬌滴滴，一個女仔自己做咧，即係要搬起張床，佢直情係整親條腰咯。 呢個一個問題，知唔知做酒店咧，經常性俾人。俾人薄懵 嚇，係咩？ 即係其實我以前做 waitress 嗰時試過啲女咧，有時通常你啲炒散通常啲阿叔噶啦嘛，有時就算係長工嗰啲咧，都係啲年紀大。咁嗰時做 intern 都係十零歲，你知妹妹仔乜都唔識咧，啲阿叔咧係唔覺意定覺意咧，得人揩下你膊頭啊，摸下你手仔啊，哎呀，阿女啊，幫我執呢啲啊，喂，幫我執嗰啲，喂，你嗌得啦，唔使用喐手腳咯，真係試過噶，我啲 friend 都試過。 我有朋友以前大學嘅時候翻 part time， 佢呢個就咪暑期工 part time 喺馬會嘅貴賓廳裏面做咯， 嚇，好啲其實。 佢又冇話會俾人 high， 即係冇話會俾人 high 有嘅，咁但係佢話嗰班人，即係嗰班所謂我即係而家有時見電視間唔中會見到嗰啲 名人有錢佬， 咁佢哋譬如可能有時贏馬剩啊嗰啲咧，咁佢又會 打賞俾佢， 係啦，又會打賞俾佢啊， 輸咗錢就 high 面。 佢話試過見過，譬如某富豪咁跟住然之後對住佢，即係可能輸咗馬對住佢太太，即係喺個貴賓廳度，即係當眾地爆曬粗咁樣，係咁不斷咁樣就屌柒佢老婆咁樣，但係佢係即 係平時嗰啲咩主席啊，咩幹事啊，捐好多錢啊嗰啲咯。 平時係呢集 咩總理啊嗰啲咯，咩總理 出嚟嚇曬幸福啊曬恩愛啊，即係嗰啲嚟嘅咁樣咯。 唔係佢應該幸福，即係我老公當住咁撚多人都用語言去屌我，冇人喺度未用身體去不斷屌我咯。咁兩夫妻係正常嘅敦倫嚟㗎嘛。 O K， 係啦，咁佢又話啊，見到都幾即係 幾震撼喎、啊。原來即係鏡頭後係咁樣啊。 但係佢話嗰個 學到嘢啊嗱， 但係佢話佢嗰間貴賓廳真係全部，因為佢出面仲有間，即係仲有啲係冇咁即係 V I P 嘅嗰啲餐廳，嗰啲餐廳㗎嘛。咁啊話入得去嗰間貴賓廳裏面做嗰啲 waitress， 全部都真係 揀過 曬，全部都係一係身材好啊，一係就好靚女啊，成啊。 即係起碼順超啦、 啊。咁都會間唔中咧係即係點講呢，嗰啲做下呢忽然間就可以上岸收衫唔做嗰啲嚟㗎。 因為我以前都做過馬會，咁、馬會又係分好多箱㗎嘛，咁有啲呢就有啲做中餐廳啦，有啲西餐啦，咁有啲真係做商房嘅。咁我哋嗰時又讀 Ivy 㗎嘛。就是 high dip 嗰啲咧，咁又係咁樣分班，喂，其實佢係 rotate， 咁我話每三個月就轉，但我發現咧，真係咧靚女嗰啲咧， 係嘛， 係啦， 轉嚟轉去都轉唔到佢啲好嘅場度。 我就曾經問過，喂，你喺邊度做？我做商房咯。喂，又係你做商房嘅，三個月噶咯，點解仲未到我轉嘅？真係揀我覺得。 係㗎，會㗎，會㗎，因為嗰、那個，因為我嗰個朋友佢個樣係似整咗容后嘅傅颖啊！ 哦，整咗容咩？ 整咗容后嘅傅颖，交咗 面啊！ sorry 啊，我佢疑似系啦，佢即系佢靓啲嘅傅颖咯 ，OK。 哦， 佢似而家嘅傅颖系啦，就唔系出道嘅时候嘅傅颖，佢都系十八变啫，系啦。 哦， 口误口误吓。好过我。 咁啊，讲翻一单咧，就系我细女咧就学校就我问佢，我话妹妹搵唔搵暑期工啊？佢唔使啦，学校帮我哋搵啊。咁我谂住学校帮佢搵啊，安心啊。点知咧，佢就话嗰、那个 job 咧就佢哋派噶嘛，派咗个 job 俾佢，笑佢啦。见到写住customer service， 咁去边度咧？去呢个无良印品度做啦，尖沙咀嗰间。咁佢就话阿妈，我去过，我话你去之前辣喺间嘢，我零售有咩？ 康港城嗰度啊？ 系啊，我话零售又冇嘢做噶喎，搬搬抬抬喎，你阿妈实知啦。佢话我女仲博嘴，梗唔系啦，佢叫我 customer service。有咩解決顧客嗰啲問題啊？同啲顧客答問題啊？乜嘢啫嘛？我話真係唔信、啊。 佢咁天真嘅。 係啊，咪就係天真咯、啊，真係。 真 係估唔到做辣個女咁天真啊！佢話跟 係咯，做辣咁醒 呢個女。真係冇計啊！真係。 好嘢喎佢。 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做啦，做咗兩日。咁我問佢，我話點啊？幾做成點啊？佢話佢俾$33個鐘我哋咋，咁我話都好啊，細蚊仔你咪搭車咯，玩下咯。 但係佢係 full time 咁翻緊。 係啦，跟住要輪班嘅，即係每下輪嘅。咁因為佢間鋪頭收唔知10點定幾點啊，咁起碼兩間幾三間人㗎啦。咁跟住我問佢點，跟住到第三日咧，佢就話想唔做。我點解？佢話咧原來咧去到咧係佢哋有六個同學一齊去派咗落去，一 team 人六個人去，係不停咁搬嘢。我话搬乜嘢啊？我话即系佢未去之前，我已经话无良印品咧，有以前有个我识得有个师奶喺嗰度做 part time 咧，系不停咁接衫啊。 你不停咁接生，一啲人 hea 亂咗，你一定要佢嗰、啊、個人咧整亂咗，你一定要就佢、啊、不停咁接生，接到咧係嗰啲咩跟？ 我陣間可以講下，因為我做過豆豆個老公嗰間。 哦，好，我 share 下。 咁啊，跟住就不停咁接生啦，咁啊接生，跟住咧咁我就問阿女，我話你係咪去做服裝？佢話唔係，我做食品。咁我都諗住食品都冇咁咩啊？點知跟住我女話好慘啊，不停咁搬。咁我就話有對手套，有啲膠粒嗰啲咧，俾你戴住對手套鬥啲紙皮箱啦，可以卸力噶嘛，即嗰啲膠粒接住住咧，你易用力啲。佢話唔俾戴手套，但系咧就不停咁上課侵課。咁我話你又話未翻之前行過去尖沙咀辣嗰間鋪，話嗰間鋪好偏僻。佢話係啊，我話但係好似阿媽同你講嘅話，好多蝗蟲喎尖沙咀。佢係啊，真係好離譜啊！佢話咧係咧嗰頭咧拆完嗰箱貨擺咗上去個貨架度，咁你個一箱你唔係你譬如一百件嘅，你塞咗上去個架嗰度，咁有剩咪擺落下面嗰個架下面有櫃桶噶嘛？佢倒落櫃桶度，轉頭咧做第二箱咧就上面嗰啲已經俾人掃曬，跟住又要開翻個櫃桶擺翻啲嘢上。我話咩咁豬噶，直頭喺倉嗰度攞個箱出嚟擺落，唔使開櫃桶啦。佢話唔得啊，佢話唔得啊，俾又俾阿姐。夾啊，仲有你擺貨嗰陣咧，因為我嗰時都教過阿妹啊，我話你擺貨嗰陣咧就近期嗰啲就向前褪，佢叫拉架，我話你要拉架，遲啲嗰 expire 啲遲啲嗰啲就擺後邊。 係啊，佢話咁啊嘛，真 係。係啊，佢話冇用㗎，我哋係咁擺，嗰個阿頭都喺度 check 你有冇擺出 expire date， 但係轉頭咧已經係俾嗰啲蝗蟲 hea 到亂曬㗎啦。 正常啊。 咁啊，跟住佢已經做到咧頂唔順，咁我話咁點啊？佢最慘係食飯，佢話33蚊個鐘。食饭咧系已经冇咗个几钟，搭车咧佢话其实冇钱赚。 食饭冇钱噶。 我估佢就算 饭中钱噶， 就算佢饭中有钱咧，佢嗰头食饭都贵啦、 哦， 搭车又冇咗。 系 啊，跟住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咁你都好啊，你翻工有学童飞，阿妈翻工冇学童飞啦，即系心谂你而家知辛苦咩？咁、嗯、啊，见到佢好凄凉，哇！日翻嚟咧，时候咧，谂起我女做咗一个礼拜。 但 我 覺得 哇！個下巴咧 尖咗啊，或者削曬， 尖過阿 TT 老闆娘啊！啊，即刻削曬陰公，跟住瘦到咧，哇！佢嗰日禮拜日翻工，咁佢啊我去緊廁所，佢入嚟，阿媽得未啊？趕住翻工啊！咁啊，俾人我話哇，阿妹做咩？你條腰有得咁緊要？佢話好辛苦啊！咁我你唔好做啦。佢話係㗎啦，我同翻佢講話唔做㗎啦。 但係其實我覺得只係俾佢哋知道揾錢艱難都係一個經驗嚟嘅。 其實係咁嘅，其實係咧呢間咧無良飲品咧係不嬲都請唔到人嘅，因為好 hush 嘅。咁咧嗰啲長工咧就做唔長。咁佢哋冇人咧，就啱啱呢段時間咧，佢就會去其他各大院校嗰度咧招啲僆仔唔識，啲細蚊仔就嚟做大人嘢。其實根本你暑期工，你叫佢搬咁重嘅嘢，其實都好危險嘅。 喂，老實講，我想問下啦，即係大家嚟試扭傷咗整親，佢又冇得賠，因為你暑期工嚟啫嘛，佢唔係 medical 噶嘛。 咪就係咯，我同佢講話危險嗰啲你唔好做啊。佢話佢話我哋都有同佢講話重㗎。佢話重你哋咪兩個人一齊搬咯。咁你諗下啦，你唔係成日都係兩個人一齊做嘢噶嘛？ 你啱啱走咗咁點啊？又要趕住去搬嘢。咁咪又自己定咯，又系。 跟住我咪同佢讲咯，跟住我女话翻去同佢讲话唔做，点知咧佢一翻去同佢讲话唔做咧，个女人咧就冇乜反应，跟住就问佢点解唔做？咁我女话唔得，好辛苦啊，不停咁搬，搬到咧我翻屋企我都冇力啊，腰骨痛啊，唔做啦，我惊整亲啊咁讲，跟住话唔做啦，跟住咧。点呢个人话我都估到噶啦，嗰、那个人都好无奈，即系喺门市嗰个都冇计，因为公司咁样嘛。佢话都估到噶啦，估到你做唔长噶啦。咁我女就问佢点解？佢话你走都唔怕，你同你讲啊。其实今日有四个人辞职噶啦。佢六个人已经有四个走咗，剩翻我两个。跟住我女咧即刻知道唔对路咧，即刻走出去同另外嗰两个人讲话。喂，我哋而家我哋几个走晒，剩翻两个。吓，做乜你唔早讲啊？佢话咁啊，咁我哋听日都走啦。咁跟住我女同佢话辞职嗰个人话唔得啊，今日礼拜日你点你都同我挨埋今日啦。咁我女话算啦，见佢咁惨，那个女人都好惨啊，即系嗰个正式个职员都好惨啊。跟住佢就算啦，帮佢同佢做埋星期日嗰日咯。 但其實咧，講緊咧， 好慘咯！ 做零售咧，其實真係幾慘，尤其是係買衫，點解咧？因為嗰陣時我喺澳洲放暑假翻嚟，呢張澳洲暑假好長噶嘛，咁我又唔想即係話即係冇嘢做，咁就嘥咗幾個月佢，又唔想攤爛手班問阿媽攞錢，咁咧我就去 in 咗咧，咁嗰間公司啦，啱啱講話阿豆豆老公嗰間啦，咁啊幾得意，即係佢就上曬啲 training， 咁開始翻工啦，我就落咗去其中一個佢哋自家嘅品牌乜乜乜 .com 嗰個啦，咁喺 Times Square 嗰間鋪頭度，你知即係 Times Square 都幾即係好旺噶啦，同好多蝗蟲噶啦，咁佢哋咧係。 癲到咩呢，係我第一日返工已經係 OT， 我第一日返工返十點半嗰啲，我收工我已經收兩點㗎喇。 哇， 系啊，跟住但系我第二日即系计第二日又要继续起身翻工喎。佢 O T 系有钱嘅，因为佢系请我系 as a full time 形式请我嘅，系啦。咁佢嗰阵时就话唔知底薪就7000蚊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就再加佣啊，跑到个即系成间铺个 quota 就成间分咁样样啦。咁仲有 O T 钱咁样啦。咁你知唔知道我系12月10号翻工，我记得我去到12月31号嗰一日节数节粮啦，我。一月中出糧嘅時候，我係出緊9000多蚊糧咯，即係我翻、其實 suppose 我三分一人工，因為同埋我未過試用期係冇湧出噶嘛，咁、即係我個7000蚊裏邊咧，即係除開三分二之後咧，即係大概我諗5000多蚊到啦，另外嗰4000蚊係 OT 錢嚟噶咯。 哇！ 哇！ 係啊， 你咁我突然間諗起我有一次又係喺澳洲翻嚟嘅時候咧，做咗又係暑期工，即係香港呢邊冬天啊。咁你知道其實酒店咧有陣時候咧，咪有啲咩 club 乜 club 嗰啲叫 royalty 咩 member 嗰啲咁樣嘅嘢嘅。咁我开头就以为喺酒店入面做嘅，但系原来后屘先发现佢系另外一间咧分开嘅公司，喺铜锣湾某栋 building 嗰度咧，好似个 call centre 咁啊。咁我入到去，基本上咧全部都喺个电话。咁跟住咧，每日咧就喺度打个电话啦，系啊，打 call call， 佢系俾晒 list 你嘅。总之咧，你嗰日做到数咧，咁佢有翻啲 commission 俾你，但系几多我真系唔记得咗。咁每日嘅翻到公司程序就系咩，坐低啦。咁然之后就一嚟咧就俾个 list 你，喂，嗱，你今日你打呢扎。跟住第日啊，呢度你打，呢扎你，跟住嗰扎你打咁样咁，咁我就日喺度 call， 跟住咧 call 咧好搞笑嘅，佢就好似咧上堂咁样，你哋边个 call 到数举手。 哦，不过其实你哋算好啦，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坐喺度嗰阵时，我翻工系企啦，咁跟住企到咧，咁然之后佢譬如佢系十一点钟拉闸噶嘛，点解我哋会收两三点咧？ 买 数都唔我哋买，因为我哋要执翻晒个场，第二日开铺嘅时候，佢系呢啲衫咧，你要分翻唔同嘅颜色啦，咁然之后你分翻佢个 size 啦，大码即系可能譬如大码啦、中码啦、细码啦咁样样，即系佢哋系咁样样分嘅，咁然之后你就好似加细。中码加细细码同中码，即系总之你嗰个配搭咧，譬如可能佢件 T 恤里面外边有件外套咁样啦，你就要将所有嘢咧摺翻落去个袖里边啦，又要接咁啦。咁同埋佢上面有啲 display 咧，系俾嗰啲人咧抄到乱晒噶嘛。基本上咧，我哋讲紧系咧八九点咧，我哋已经开始喺度清紧嗰个墙嘅，即系喺度执紧接紧嗰啲衫，不断接、基本上，但系你接呢头接完嗰头又俾人撩乱晒。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咧，然之后咧，咁佢咁你再接佢又。再撩亂啦！啲人咧入到嚟咧，抄衫咧，係咧好似咧係自己屋企咁樣，拿起件衫唔係呢個，唔係佢呢個款唔中意，佢就揈去第二邊，係啦，就抄咁樣樣，好得人驚。咁跟住去到即係拉閘收鋪啦，可能有啲人好中意咧，譬如十一點鐘拉閘，10:09啊限入嚟。跟住然之後喺裏面就玩你一兩個鐘頭，係咁撩亂你啲衫， 好多噶， 係咁抄亂你啲衫。咁跟住後屘好啦，去到11:30真係趕佢走啦。我哋仲要喺度執，咁有時有新貨翻咧，我哋又要執，我哋又要執貨， 仲要打啲牌啊，整防盜啊。 最撲街係咩咧？最撲街係咧，佢哋有個即係有個規矩就係話，你哋一日未打卡走，就算可能譬如已經拉咗閘啦，你喺嗰度睇個長度，可能你執緊嘢剩啊嗰啲咧，你一日未打卡走，你一日都唔可以踎或者唔可以坐。但是你是讲的全日你是坐在那里。不是 sorry, 你全日是企了在那里不断地企。 企直就涨了。 是啊，我那时我地企哇好凄凉我那次呢因为我那时嗰个男朋友呢那时的男朋友呢就在第二间房都是在铜锣湾的，咁佢就是卖女士的高踭鞋的。 嗯。 是啦、啊。咁跟住佢那时佢嗰间铺就冇咁好生意，同埋鞋又唔好使点执呢，咁佢就会过嚟等我收工啦。跟住佢系讲緊可能12:00等到我两三点。咁我在 Times Square 嗰度呢，嗰间铺就喺嗰时喺6楼。佢去到3-4点咧，咁基本上佢嗰啲电梯啊、lift 啊嗰啲全部锁晒噶啦。跟住我系你仲要行翻，即系行楼梯、行电梯行翻落去啦。我好记得咧，我翻咗2个礼拜度咧，直情系有一次又系收3-4点，跟住之后我行嗰个电梯行，我男朋友嚟接我。我直情行，我直情系唔系啊？我直情系无啦啦，我唔行啦，我发脾气，我喊住，我发脾气，我唔行啦，我好攰啊，我只脚好痛啊。跟住我直情坐咗个电梯度喊咯。 系啊，跟住我男朋友都好无奈，佢话诶冇办法啦，佢话诶一系唔好做啦，反正你又唔系靠呢份粮嚟搵食，点点点咁样。咁 end up 我都系挨咗三个月，但系我系嗰段期间我系不断病咯，因为一嚟唔够瞓，二嚟个体力消耗真系好大，系啊，同埋你不断俾啲大陆人咧即系围住你， 折磨简直系 系好惨。 我寻日落 Sogo 啊，见到有一男一女喺架电梯喺个扶手电梯度嗌交啊。是大陸人嚟噶，佢咧就強國人嚟噶，個男人拖住個夾，就兩個好後生，好後生，我諗佢三十歲留下，佢就話啊，他怎麼羅莉跟你這個推薦啊，這麼多的課本，你是不是每一件你要買，把它買清光才可以啊？那个女老啊，我就是看看，跟他談談着嘛，你沒有姐姐領了，你就先走了，兩個喺度鬧咯， 好搞笑。喂，其實我上次也試過很我唔記得咗喺旺角定邊頭咧，又聽到好嘈，跟住然之後就係又係嗰啲嚇內地嗰啲咧，咁喺度嗌交咧，嗌到咧係一個女咧扯住走啦走啦，不要跟他吵，走啦走啦，跟住個男人不停咁追咗佢落樓梯，跟住個女梯 兩個都係蝗蟲啊！ 幾條都係都成班嘅，咁總之個女個我聽到佢好大聲，個男人喺度嘈，我唔記得佢講啲乜嘢啦。跟住一個女人就推翻佢，然之後另一個女人就費事啦，生事因為條街嚟噶嘛，就拉住兩周，做啦做啦，不要跟他吵啦，走走走走。跟住一路拉個男人係追到佢 escalator， 我幾驚佢碌咗落去，你唔好講笑，我唔使啊嘛，大佬。 好癲嘅，我因為我妹咧佢做係喺金鋪嗰度做嘅，喺某間好大型連鎖嘅金鋪度做咧。咁佢舊年咧咪 生生。福福 啊，是但啦。咁佢舊年咧金價咪跌嘅，跟住 仲啲阿婆啊， 唔係阿婆啊，係嗰班大陸人咧，佢好得人驚啊，因為佢哋 多人結婚添啊，仲 因為佢哋係點咧？ 相親啊嘛。 佢哋係咧譬如佢可能九點十點鐘先開鋪嘅，但係你哋佢要求你九點鐘要翻嚟就 briefing 咁樣樣啦。咁你已經企喺度 briefing 啦，咁你個閘已經係咧拉開咗噶啦。咁但係你望出去，即係望出去咧，你見到咧，即係一路喺度開緊會 briefing 嘅时候咧，嗰班大陆人咧系等开门咧，佢话直情系哇，嗰个景象好似丧尸咁啊！佢以为系嗰啲睇入咗丧尸嗰啲戏咁样样咧，嗰啲人就不断喺度等开门，喺度拍个玻璃啊，开门未啊？开门未啊？ 好似落雨咧，你闩咗窗嗰啲飞蚁咧喺出边睇到 系 咁 啊， 成扎 好多人惊啊， 飞埋嚟，有啲撞埋个窗度，你又见到有啲搵啲脚咁话拉下咁样咯， 直情系好似丧尸想冲入嚟咬爆佢个头。 你讲丧尸谂乜嘢？我记得有一次我又系毕业。之後我做咗個，即係我做 reception 嘅酒店嗰度。咁通常咧 recept 咧咪有啲街帶嘅，咁正常就係 lobby 係坐曬班蝗蟲喺度，咁啊一條街咧就過嚟俾曬啲 passport 我哋，然之後就攞房噶嘛。嗰日就唔知做乜鬼嘢，嗰條撲街行開咗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嗰班友仔班蝗蟲坐下坐下，喂唔對路喎，點解咁耐都冇鎖匙嘅咧？咁其實我哋已經係入緊資料噶啦嗰刻，突然間有一條友過嚟，啊我的那個護照真係拿個，哎啊我們真弄我們真弄，一個走嚟第二个走嚟，第三个走嚟，然之后 就开始指你哋啦， 系啦，跟住咧，你谂下 counter 系去到个胸口嗰度，即系我嘅胸口咧，谂下几高，然之后咧，你想象下咧，成扎手咁样样，我得铺之后斋大，我得反之大，依个书我得反之，成扎手咧，你嗰刻系想把刀斩晒佢咯， 贤者之食啊，之石啊，地狱之门啊， 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做零售咧都真系几惨， 好惨，所以而家话冇年青人入行咯，辛苦啊嘛， 我都表都闪咗啦，早两个礼拜， 唔系咁讲真啦。如果你话佢即系人工系好好或者佢啲福利好好嘅话，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你真系工作时间长嘅，咁你请多两个人嚟顶多两间，咁其实件事解决到。你只不过系辛苦，除咗系本身呢一行系辛苦之外，我觉得最大嘅问题系你讲紧嗰间公司本身佢 management 都有问题，即系佢哋为咗 cut cost 或者还赚到最， 所以就要 有所以 呢个标准工时咧、 啊，系啦，佢哋请冇用嘅，即系。佢話標準工時啫，咁你如果你真係翻緊工，佢要你加班，即係佢要你 OT， 要你執埋啲嘢先走，唔通你話我唔做啊，標準工時啊，我唔撚做啊咁樣啊？ 唔係通常 我去我去，唔係咯，我去勞工處嗰度告你，唔止十個鐘，我嗰陣時做嗰間公司係唔止十個鐘嘅，一定。 你知唔知超市咧有啲未買一 pack 一碟一隻雞係熟咗，你翻自己叮嗰啲咧，即係有好多隻牌子啊。嗯嗰陣時我有個阿姐做promoter 嘅本，咁後屘咧嗰間賣雞嗰人咧就喺隔離 counter 就嬲啊嬲啊嬲佢，就話即係譬如有一期佢賣芝士或者賣牛奶咁啦，跟住就喺側邊同佢傾偈，喂我哋呢度請長工，唔知8500定9500蚊一個月，但係咧就十個鐘咯，仲要咧係你 一個鐘頭打個阿姐打一次俾你，叫你報數。 低能啊！你得閒大佬？ 你屋村你買一隻熟咗要翻丁嘅雞，嗰只雞係芝麻雞 size， 冇乜肉嘅，即係唔係兩斤二啊，三斤四啊。 佢係春雞嗰啲係嘛？ 嚇，細啲嗰啲雞咧，咁咧就入落個膠袋度賣百幾蚊一隻喎、哦。咁你話啲師奶會唔會買啊？ 咁貴貴啦， 咁跟住仲要咧，佢係要報數咯，一日跟住嗰個阿姐發火就話你成日煩住我，要我報數，邊人買啊？邊咁快買啊？你唔使煩我，咁啊嗰人就係煩少咗，不過一日煩佢三次咯，早午晚要報三次數咯。 喂，但係點解唔收工先嚟報咧？ 唔係，係因為佢想 知 人業 數咯， 仲要咧，佢喺藍田啊嘛。咁藍田又有一間喺地鐵站行上去嘅撲街超級市場啦。咁另外咧，麗港城有一間，佢要兩間鋪走咯。 哦， 即係譬如嗰間鋪個阿姐放咗假，或者有咩頭暈身興，佢咧就喺呢度做半日，就要喺嗰邊做半日咁樣咯。咁啊，同埋有啲陷阱就係嗰啲賣 course 嗰啲，我哋下一集再講。好。